记住逢星期四早上11:10留意港台电视31和香港电台第五台联播的香港暖流电视版啊。 真的？那我现在就去先。 未走得住，打埋支针先再走啦。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00-6:30，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想一天多么好，好啦啦好啦啦，和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 时间嚟到早上嘅5:13，听紧嘅咧由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爽你》。今朝早有钱陪陪陪伴你啊！咁啊，除咗有我之外咧，今朝早咧仲有一啲好大嘅雨陪伴你啊！咁啊，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嘅雷暴警告咧嘅有效时间咧，亦都去到今朝早嘅7:30。雷暴警告、黄色暴雨警告全部都生效。提提你啦，今日嘅日子咧就嚟到2022年8月5日星期五嘅早上啊，农历嚟到7月初8噶啦。 浮沉沉里太多老过人，却与你走近，这是缘分。曾是我心爱之人，糊糊涂涂里也许合后必分，令我跌进黑暗，如临末日般被困。计算爱这样事情原是没可能，可惜最终仍是发生，仍然是发生。当刻骨的爱飘散似灰尘，你也许不信，你也许不知道，长久以后感觉这伤痕从未发生。我趁你总算我福分，现在纵使失去，而知道被他替代当你一半，多少有点兴奋。这样事情原是没可能，可惜最终仍是发生，仍然是发生。当刻骨的爱飘散似灰尘，你也许不信，你也许不知道，长久以后感觉这伤痕从未发生。可趁你总算我福分，现在纵使失去，而知道被他替代当你一半，多少有点兴奋。 从来未发生。好，咁啊，讲下最新嘅天气先。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咁嘅，多云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啊，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约为29度，吹和缓至清劲嘅偏南风，初时离岸同埋高地间中吹强风嘅。展望明日骤雨系减少，星期日同埋星期一短暂时间有阳光，最后两三日咧有狂风骤雨。除此之外呢，咁天文台亦都发出咗局部地区大雨报告啊，观塘区嘅雨势係特别大嘅，并录得或预料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70毫米嘅大雨，有可能出现严重水浸，地点呢就係观塘区嘅。室外温25度，相对湿度 97%， 黄色暴雨警告信号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朝早7:30。确实今朝早真系好大雨，所以大家如果要出门口或者等一等先。大雨到咧系，担遮都系冇乜用，成身都系湿晒。 开心也因为爱，伤心也因为爱，日日夜夜为他着爱。疯癫也因为爱，忧郁也因为爱，今宵来交出心底的爱。心这晚痛苦地等待，多想你，盼你用一生倾注入来，还需你存在。还需你存在，无需怕什么障碍，我的爱如今同拥进彼此里，梦已莫飘开。

在这天摇电话给我，知不知道愁绪现在天天增加，唯讲一声你好吗。无言地对话，延续这牵挂，如窗边偷偷消退的落霞，正不能探视，传来流泪声音沙哑，回复一声你好吗。在那天为你哭过恨过，在那天留下了伤心的我，当初一切重逢时再不讲他。今天的你好吗，在这天若你竟挂念我，在这天摇电话给我，知不知道愁绪仍在天天增加，唯讲一声你好吗。逢时再不讲他，今天的你好吗，在这天若你竟挂念我，在这天摇电话给我，知不知道愁绪仍在天天增加，唯讲讲讲一声你好。在那天为你哭过恨过，在那天留下了伤心的我，当初一切重逢时再不讲他。今天的你好吗， OK， 冇问题。时间嚟到早上五点四十五啊四十七分啊，天文台咧喺两分钟之前咧发出咗最新嘅天气预测，同你讲下先。多云啦，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啊，风诶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约为29度，吹和缓至清劲嘅偏南风，初时离岸同埋高地间中吹强风嘅。展望明日骤雨系会减少，星期日同埋星期一咧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两三日咧有狂风骤雨。室外温25度，相对湿度97%。再次提提你，黄色暴雨警告信号、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朝早嘅7:30钟。除此之外，头先亦都提过啦，观塘区咧个雨势特别大嘅，咁有可能出现严重水浸，所以咧住喺嗰头嘅朋友咧特别要留意啦。咁大雨真系麻麻地。仲要见到个天气预测，哎呀，嚟紧仲有， 埋葬了的希冀，延续每个晨曦，兜兜转转多少次，才愿意破碎自己。早知道谁是最爱自己， Promise me forever 留住每个惊喜，若浪漫已忘记，请不必伤悲，我有天总会

宗旨，愿这香港同心一起，从 人人广播 有奖游戏第二击，乜家伙啊！有奖游戏之前咪玩咗咯， 今次系第二击啊！听节目， 听 CIBS 社区参与广播节目， 玩游戏， 去 CIBS 网站玩有奖游戏， 用创意回答同今季 CIBS 节目相关嘅问题， 每日拣选答案最具创意嘅三位参加者， 可以获得200蚊电子购物券， 即上 CIBS.RTHK.HK 了解更多啦！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有奖游戏第二击。 早晨阳光带嚟新希望同新生命，令我哋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想一天多么好。好啦啦。 时间嚟到早上嘅6点11分啊，欢迎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爽利。今朝早有钱佩佩陪伴你嘅，再次提提你啦，日子咧就嚟到2022年嘅8月5号星期五嘅早上，农历嚟到7月初8。室外温25度，相对湿度97%，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嘅有效时间咧，暂时就去到朝早嘅7点半。除此之外咧，观塘区雨势特别大啦，亦都有可能出现呢个严重水浸嘅，所以咧喺观塘区嘅朋友咧就要特别留意啦。当然啦，咁啊，今日星期五啦，所以出现喺呢个健健康康在清晨咧，就会有精神科专科沈君豪医生嘅出现。今日要同大家讲嘅呢样嘢咧，就叫做焦虑症。相信呢个名字咧，对大家嚟讲都唔陌生啦。但系虽则你话唔陌生，真正了解呢个病嘅有几多咧？会唔会其实自己都拥有呢一个焦虑症呢？如果有焦虑症嘅朋友，又应该点样去面对呢？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星期五喺6点新闻之后嘅清晨爽利，有钱佩佩，仲有精神科专科沈君豪医生嘅。沈医生早晨。 大家早晨。 早晨早晨。咁沈医生呢就会同大家讲解嘅病症呢就係焦虑症。 嗯。 呢、這个名字我哋听好多啦。 係。 咁但係原来焦虑症唔係淨係单单讲緊担心焦虑一样嘢喎，係可以好广泛㗎喎，係咪呢？ 冇错啦。其实焦虑症呢，我諗相信听众都听唔少㗎啦，係咪咁多年嚟啊，好多唔同嘅报道啊资料啊咁样都会讲起呢一个病症。咁点解今日即係会拎出嚟再讲呢？其实我哋都喺个节目里面都讲过唔少㗎啦，其实焦虑症。但係因为呢近年啊嗰、那个嘅疫情嘅关系呢，確实呢焦虑嘅人呢係真係多好多，甚至有焦虑症嘅人呢亦都係唔少。其实之前都有讲过啦，世界卫生组织呢有一个嘅报告啊，3个月前到啦，有一个嘅报告呢就讲緊在个疫情之后呢，整体全球嗰一个嘅情绪健康嗰个状况系点样啊？就发现呢，原来焦虑症啊、抑郁症等等呢啲咁嘅情绪病呢，系提升咗啊嗰个病发率啊，提升咗高达20%嘅咁样嘅情况啊。咁所以可以睇到呢，就系其实全世界啊喺呢一个大环境底下呢，确实好多人呢系多咗啲焦虑啊、抑郁啊呢 呢啲咁嘅情况。咁、再加上呢，其实焦虑症如果冇及时去到即係去医治嘅话呢，我哋临床都確实见唔少呢，其实衍生出好多其他嘅问题。不单个焦虑症嚟到嘅时候呢，不单个焦虑症影响緊佢，其实可能已经有埋抑郁啦，有埋一啲可能药物上面嘅滥用啦，可能佢用啲酒精去麻醉自己啊、用一啲即係可能譬如软性嘅药物去帮自己舒缓啊等等啊，呢啲咁嘅情况呢，其实就令到成件事呢係更加复杂。所以呢，我諗我哋今日喺度讲呢，就係、希望大众呢可以早啲察觉呢自己或者身边嘅人有呢个需要嘅时候呢、去及早求医。及早求医之后呢，就可以避免咗好多不必要嘅 complication， 即係一啲衍生出嚟嘅问题呢产生。 咁好啦，咁究竟喺咩情况下先需要求医呢？ 係啦，冇错，先佩佩讲到一个情况呢，就係好多人都好焦虑好紧张喎咁样。嗱，究竟点样去定义呢？一般呢，即係我哋讲緊焦虑可以系一个性格嚟喎，係咪可以系由细到大呢，你一啲嘅经历啊，你一啲嘅观念令到你觉得啊，样样我都要好小心嘅，好谨慎嘅、要求好高嘅，唔好错嘅咁样。咁呢个呢，就係一个可能佢与生俱唔系与生俱来，而系嗰个一路 性格嘅形成， 系啦，慢慢形成咗一个嘅性格，或者啲嘅做事嘅方法啊、观念啊咁样。咁呢个未必话就等于佢有焦虑症嘅，甚或呢个可能系佢帮到佢啊一个好嘅质素嚟嘅，可能佢好嘅一个生命质素，令到佢可以好多嘢都做得好，系啦，谨慎啊，交俾佢嘅嘢咧，乜都做得好掂嘅，唔使担心嘅咁样。呢个系好嘢嚟嘅。好啦，咁几时会有我哋担心系一个焦虑症咧？就系、当如果呢一样嘢咧，用到太尽啦，用到太尽啦，无论系佢嗰个要求真系话去到好极致嘅、基本上系要完美嗰个状态嘅，又或者系去到一个地步，样样佢都要去到咁样嘅要求嘅，唔单止工作啊，而系可能佢出街放假去个游乐场玩个游戏，佢都要逼到自己咧，又要 perfect 嘅咁样啊，去到咁样极致嘅时候咧，而呢啲咁样嘅状况令到佢长期生活咧系处一个好紧张、好高压咁样嘅状态，亦都出现好多身体嘅反应啦，开始出现好多身体嘅反应，例如佢心跳好快啊，心口成日唔舒服啊，跟住觉得个人好攰啊，跟住觉得咧可能又瞓得唔好啊，冇晒胃口啊，集中唔到精神等等呢啲咁嘅反应，而呢啲反应都影响紧佢成个人嘅运作，冇咁 sharp 啦，个人成日都觉得啲嘢做得唔好啦。开始呢，我哋就要睇咗究竟佢嗰个焦虑系咪已经过晒笼呢，系、一个负面地影响緊佢成个人同埋个生活呢，咁样。去到呢啲位呢，我哋就会怀疑究竟佢嗰个焦虑已经会唔会已经过咗界啦，去到一个系焦虑病症嗰一个嘅地步啦。咁我哋就会作出适当嘅评估啦。然之后如果真系有一个焦虑症嘅时候呢，我哋就真系要同佢解释啦，同埋要开始治疗囉。 好啦，咁就去揾医生啦。咁、医生通常系点样断症，同埋点样去揾俾咩方法治疗嘅呢？ 係啦，通常呢，如果佢嚟到呢，咁当然啦，我哋个断症呢系相当紧要嘅。因为可能呢，原来我哋之前都有讲过，原来佢都好多可以呢身体有啲嘅状况发生呢，令到佢有呢个状态㗎喎。例如呢，讲緊譬如佢甲状腺嘅分泌系过分嘅高高啦，亢奋啦，甲状腺嗰个器官亢奋嘅话呢，你可以令到佢成个人都系咁样㗎，好急进啊，好急啊，瞓唔到啊，手震啊，样样嘢呢都好猛整啊，咁样都近似一啲焦虑嘅反应㗎喎。所以我哋首先断症嘅时候呢，就要排除咗佢身体究竟有冇一啲特别嘅事情发生緊，或者特别嘅毛病发生緊，係影响緊佢嗰个人嘅状态。尤其是当我哋见到一个好急剧嘅转变，急剧嘅转变意思係佢本身个人唔係咁嘅，即係可能好悠闲啊，又冇乜所谓咁，突然间呢几个月呢变到好似哇，好似变咗另一个人，样样都好紧张啊，好急啊咁样啊，等唔到啊咁样呢。尤其是呢啲咁样嘅转变呢，我哋都要留意究竟佢身体上面有冇啲咩发生緊先。好啦，咁如果佢身体上面 check 过晒冇嘢嘅话呢，我哋就会好小心呢睇返佢究竟佢而家个精神状况系去到一个咩地步。咁就会从佢个病症啦，从佢一啲可能最近发生嘅事情啦，以至呢甚至系佢一啲可能比较早年啦，可能佢由细到大一啲嘅经历啦，我哋推敲返究竟呢个人个性格本身系点啦，佢做事方法 啲諗嘢係點啦，同埋佢最近遇到啲乜嘢，有冇啲咩嘅打擊，又或者壓力嚇，咁、令到佢咧有一個嘅急劇嘅轉變啊，咁樣嚇，咁、去到評估翻佢整體嘅情況啦。 咁通常會點樣治療嘅咧？ 咁如果你話治療上面呢，我哋一般嚟講都係睇返佢嗰個發病嘅導致佢有病嘅原因囉、導致佢有病嘅原因。講緊如果佢係一個即係譬如話處理壓力，佢係處理得唔係咁理想嘅，可能好多嘢佢個諗法啦係偏激咗好多嘅、例如佢好多嘢諗到災難化以偏概全非黑即白呢啲咁樣嘅呢，我哋發現到呢個係佢其中一個形成佢有呢個焦慮嘅因素嘅話呢，我哋都會從呢一方面去着手啦、例如做一啲心理嘅治療啊、希望可以同佢調整到一啲即係可能諗法上面嘅陷阱啊咁樣啦，咁、令到佢唔使諗嘢呢成日都係咁，因為佢諗嘢一路都係唔改變嘅話呢，就算點樣醫佢呢，佢繼續有呢個源頭啊，咁就好弊㗎係咪，咁所以我哋要睇到究竟佢咩事令到佢有咁嘅情況先。系嘛？咁啊，有啲情況咧，可能係因為佢可能屋企啦，可能屋企好多嘅問題佢處理唔到嘅一個人，又或者咧根本唔關佢事嘅，可能佢身邊嘅人咧俾咗好多不必要嘅壓力俾佢啊咁樣。咁我哋就要睇翻究竟嗰個因素係啲乜啦。咁啊好啦，睇翻個因素之後咧，如果有需要咧，譬如配合翻心理治療、行為治療啊，又或者甚或係一啲即係需要嘅時候有啲家庭嘅配合啊，甚至治療嘅話啦，呢個一個一方面啊。另外一方面，如果佢真你身體上面好多不適啦，令到根本瞓都瞓唔到啊，食都食唔到嘅話咧，其實咧呢、這個如果唔去處理佢嘅話咧，嗰、那個焦慮都係會持續咯。 嗯， 你谂下，因为佢瞓唔到，咁佢日头冇精神做嘢啦，冇精神做嘢咧，佢又觉得自己更加集中唔到精神啊，啲嘢做得更加差，咁佢又更加惊咯。 即系连锁反应嚟嘅。 冇错啦，咁啊恶性循环。咁所以咧，就我哋有时都会需要嘅时候，用翻啲药物咧去配合，令到佢咧脑部入边一啲血清分泌咧系平衡翻，令到佢整个人嘅状态咧系可以舒缓落嚟啦，冇咁急啊，谂嘢咧唔使话去到咁即系咁负面、咁极端啊咁样。咁呢啲全部都可以对佢。整个治疗咧系事半功倍，一切咧有帮助咯。 但系食药要食几耐噶？系咪要食一世，定系食一个长时间，定系食短时间嘅咧？ 呢、這个其实咧就系好多人都会关心嘅问题啦。咁、但系其实真系嘅系因人而异啦，个别嘅人个需要咧，我哋就会去配合翻嗰个药物究竟要食几耐咯。一般最低限度咧，我哋都建议咧，如果佢开始咗个疗程嘅话咧，我哋就唔建议佢太早停嘅，因为太早停咧。就变咗嗰个药效咧未发挥到最好啦，同埋嗰个巩固嘅作用对佢情绪嗰个健康嘅保护作用咧未发挥到最好啊，所以要发挥到一个比较好嘅即系时间嘅话咧，我哋觉得起码都要去到半年啦、九个月啦等等咧，就起码有呢一个嘅咁嘅时间咧，先可以将个药物嘅保护作用、治疗作用咧发挥得最好。咁当然有啲人可能再要食得耐啲嘅吓，咁、可能因为佢有好多其他嘅因素。仲未处理好，仲系影响紧佢，仲未系可以有效咁样咧控制。咁嘅时候咧，嗰个药物嘅帮助咧，可能要耐少少去到帮佢吓，整个人咧就唔会因为冇咗啲药咧，而嗰啲仲未处理好嘅因素咧，又再令佢再差翻、再复发啦，咁样样咯。 咁即系话我哋都要等医生嘅判断，而唔系话，我咧只可以食几长时间嘅啫，咁样啦，系咪？ 冇错啦，冇错啦，系啦。其实所以真系冇嘅，如果问。医生咧，医生都系通常会咁样 睇情况啦， 系啊，咁啊，即系尽力会希望。当然呢个都系病人，如果收到一个好模棱两可医生嘅答案咧，又会好不安噶喎，系咪啊？会咁究竟即系点噶咁样？所以有时我哋都会睇翻病人嗰个担心咧，我哋尽力去到解释，好似头先咁样咯，同佢讲翻一般情况系点啦。咁但系如果有需要嘅时候，又会点样去到调节啦？嗰、那个药物个无论个剂量啊，又或者食嘅时间啊，咁样咁令个病人可以。比较清晰究竟佢做紧啲咩噶？究竟个治疗个目标个方向系啲咩噶？令到佢唔使谂咁多，亦都唔使太担心咯。 通常咧食咁长药咧，大家点解咁担心咧？就系、谂起有冇啲副作用噶嘛？咁 系啊， 有冇啲副作用噶？即系如果喺治疗呢一个嘅焦虑症嘅药物上边， 治疗焦虑症嘅药 藥物，一般我哋即係普遍用㗎啦，就係、是、一啲血清素調節嘅藥物啦。咁、基本上呢啲藥物呢就係、是、相對你話長遠嘅副作用呢係真係唔多嘅。咁、一般嚟講嘅副作用呢都係主要係講緊一啲短期啦、短暫嘅副作用啦，同埋一啲比較身體上面適應上面嘅嗰啲反應啦。講緊就係可能佢、會冇乜胃口啊，作嘔作悶啊，覺得個腸胃唔係太舒服啊咁樣。咁有時有啲人覺得會有啲頭痛啊，有啲人可能出汗比較多啊咁樣啊，等等呢啲一啲比較常見嘅反應啦。咁、一般嚟講呢啲反應呢喺頭嗰一兩個禮拜啊，兩三個禮拜呢就係最多嘅。咁一般過咗呢個時間啊，兩三個禮拜後呢，佢通常就慢慢減退嘅、通常慢慢減退嘅。咁但係有好少部分人呢就唔得嘅，可能真係唔係好適應到隻藥啊，又或者一開始已經好大嘅副作用啊，咁可能我哋就會考慮轉下其他嘅藥物囉。 咁停藥嘅時候係逐步逐步停，一定係一刀切停啦咁樣 啊？係啊，一般我哋講緊停藥啊、減藥咧，都係要一個步驟嘅，就真係千祈唔好咧一刀切啊！啊，明明食緊兩三隻藥啊，咁樣突然間，哎好啊，我好翻啊，就完全唔食啦，咁樣一次過停曬，咁通常就唔係咁理想嘅。一般我哋講緊，如果要慢慢減藥，慢慢停，即係停藥咧，我哋要慢慢開始減藥先嘅，減咗藥份，睇一睇佢個反應啊，有冇話啲症狀又多翻咧，又或者個人個狀態又差翻咧咁樣。咁啊，如果都冇喎，都 OK 喎，咁我哋又會再減啲啊，咁樣按佢嘅情況咧，我哋逐步嘅減，減到一個比較低劑量啦，都 OK 啦，都穩定啦，咁我哋就可能就先考慮停曬佢啊，咁樣咯。 其實焦慮症會唔會好翻噶？ 其实焦虑症咧系会好翻嘅，唔使太担心嘅。不过咧，始终咧焦虑症咧都系好多因素形成嘅。咁我哋就唔系话好似嗰个病咧，好似一个新冠肺炎啊，或者一个伤风感冒啊，咁啲菌清咗咧就冇晒事啦。咁样就唔系咁嘅，因为我哋焦虑症讲紧咧就系牵涉好多嘢，无论我哋自身嘅嘢啦，我哋以往嘅经历啦，我哋谂法啦，我哋性格啦，然之后我哋身边嘅发生嘅事啊，咁样全部沟埋一齐嘅。咁所以咧呢啲嘢，如果都仲係好多因素影響緊嘅話咧，確實嗰個復發機會咧係有喺度嘅。咁所以咧，我哋講緊嗰個治療咧，就係、要針對其中一樣咧，就要針對呢樣嘢咯。咁啊，針對佢唔好咁高機會復發翻啦。咁所以點解你話個治療比較長呢？因為我哋係要分兩部分嘅。第一部分咧就係、開始嘅時候控制好嗰啲症狀先，等佢個人舒服翻啦，唔好咁多唔舒服啦，令佢可以正常運作翻啊，咁樣生活翻啊，咁樣呢個係第一部分。第二部分咧，通常啲人就忽略咗啦，就係、嗰個鞏固期，同埋咧就令到佢唔好復發。嗰一個嘅治療嚟嘅，即係或者減低佢復發機會嘅治療啦。咁就係講緊點樣將個藥再延長啲，令到佢個藥物鞏固得好啲啦，喺個腦入面嗰啲傳遞物質。咁啊，仲有就係做一啲心理上面嘅輔導啊、治療啊、生活上面嘅調節啊、壓力嘅管理啊、自身嘅譬如運動啊，或者一啲建立一啲興趣啊、娛樂啊、社交啊、支援網絡啊，呢啲咧就全部咧都係要做嘅。咁做嚟嘅目的呢就係減少佢將來再復發嗰個機會。咁所以呢基本上醫治情緒病啊、焦慮症啊、抑鬱症等等呢，就記住唔係個治療呢就我啲唔舒服好返晒，咁已經完咗個治療，就唔係咁樣，呢個係完咗一半嘅啫。另外一半呢都要做埋，就係、預防佢或者減低佢復發機會嘅治療。如果我哋冇做到呢一 part 嘅話咧，其實就真係嘅復發機會咧係唔低嘅。咁所以咧就要注意好大，即係聽眾咧真係要注意呢樣嘢啦。 明白明白啦，最重要咧，我都觉得系要有一个积极嘅、乐观嘅、正面心态咧。凡事我哋睇开啲啦，同埋咧就唔好咁执着啦。咁其实咧，应该对个病都会好啲嘅。 冇错啦。 好，咁今日咧，唔该晒咧，精神科专科沈君豪医生，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就住唔同病症继续探讨啦。拜拜， 好，拜拜。 送咗沈君豪医生之后咧，马嘅钟咧又都好快到呢一个嘅上昼六点半，即系话今朝早嘅节目亦都差唔多告一段落啦。

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多云，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展望听日骤雨减少，礼拜日同礼拜一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两三日有狂风骤雨。各部地区大雨报告，观塘区的雨势特别大，并已录得或预料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70毫米的大雨，有可能出现严重水浸。现在的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 97%， 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朝早7: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8月5日星期五的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刘国华和潘洁平。早晨，刘国华。